大，听，这是纵情高歌，听，这是轻声哭诉，随手关上水龙头，节约从身边小事做起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，AM 六零三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荡气回肠的历史巨著， 我的孩子就没有了。 刀光剑影的武侠经典， 享了这么多年的荣华，到了该偿还的时候了吧？ 环环相扣的悬疑佳作， 你什么意思？你不是告诉我说你猜猜是鬼吗？ 跌宕纠葛的都市伦理， 我不管谁是谁，你回头我都在这里，但我希望你是带着真心来的，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。 北京故事广播，光影留声， 闭上眼睛听书。 传说现代都市中有一间神秘的古董店，只有有缘人才能敲开店门。雅舍里的古物，每一件都有着自己的故事，承载了许多年无人倾听。他们和老板一起在尘封的时光里默默等待，等待着芸芸众生中的那个命中注定的人。北京故事广播，光影留声，有声剧《雅舍》第一部，作者玄色，敬请收听。仔细端详报纸里静静躺着的那些竹片，淡淡地问。方秋一愣，他本不指望这些破竹片能卖多少钱，他更想知道这些竹简到底是什么来历。 这些竹简写的是什么？ 他问完不禁一笑，这竹简上的文字是篆体，普通人又怎能一眼就认出来呢？可是年轻的老板很快就给了他答案。 这上面写着的是山海经，看内容应该是山海经的海内北经。 方秋微微有些失望。 我还以为这上面会写着武功秘籍、宝藏地点什么呢，原来只是一本流传已久的古书简。那老板你开个价吧，我收拾的时候不小心弄断了三根，剩下的那些估计也不全，只是零散的。 方秋还想继续说下去时，便从老板口中听到了一个大大超出他预计的数字，惊得他倒抽了一口凉气。这数字对于还是学生的他来说，简直无法想象。 怎么样？可以吗？ 老板抬起了头，第一次认真地把目光落到他身上。方秋来之前原本是准备好好讲讲价的，但是一想到那个天文数字，便很没骨气地点了点头，生怕对方后悔。 这些本来是家里的垃圾啊，若不是我坚持要拿来，早就被母亲丢掉了。 还没回过神，方秋便发现这个年轻的老板不知道从哪里拿出来一个黑漆漆的陶罐，往柜台上一倒，哗啦啦倒出好多捆紧紧捆着的百元大钞。方秋的眼珠子都快凸出来了， 哪里有人这么随便就把巨款放在店里面的？ 放心，这些钱都是现在流通的，我以前店里放的都是金锭，不过即使给你金锭，你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。 老板把柜台上的钱往方秋的方向一推，便转而低头研究那些竹简去了。方秋无语了半晌，伸手确定了一下这些钱都是真钞，不由得更加紧张起来。 难道我就这么抱着巨款一路走回家？ 老板见他呆了好久，抬起头疑惑地看着他问， 还有什么事吗？ 方修干咳了一声，试探地问道， 能不能给我一个塑料袋，不然这么多钱我要怎么拿着走？ 哈喽，我来了，我今天路过汤包店时发现新推出了一种灌汤包，就买了试试看。人呢？人呢？ 医生提着两盒热乎乎的灌汤包，意外的没在柜台后发现老板的身影。他不以为意的把饭盒往柜台上一放，落在一起的饭盒掉下来一个，压到包着竹片的旧报纸上，顿时听到咔嚓一声细微的脆响。 你在做什么？ 阴森森的声音从屏风后传来，话音未落，老板便一阵风似的出现在柜台后，面色不善地看着压在报纸上的饭盒。医生背后一凉，急忙道歉， 我以为只是报纸而已，没想到里面还有东西。这多少钱啊？我赔你。 医生双手合十，咬着牙道，若是他知道这堆竹简的真实价格，非要吐血不可，他卖身几年都还不清啊。老板把饭盒小心翼翼地移开，发现竹简断了一根，无奈叹口气，其实也怪他没及时把竹简收好。脱了水的竹简无比脆弱，每根竹简只有一厘米宽，长20多厘米，质地已软若面条，根本不能整根提起，所以他转到内室去找个盒子准备装起来，没想到就离开这么一会儿，这家伙便来了。老板凤目一眯，随后又无奈地叹了口气， 罢了，断就断了，这也是他的命。 他一生见过破碎毁掉的古董无数，若是每个都斤斤计较，那他也不用再想其他事情了。毕竟医生也是无心之举，他再生气也没用。医生松了口气，他了解老板的脾气，既然说无所谓，那必然就是无所谓。可他终究弄断了人家一根竹简，心里总有些内疚。医生开始想着如何补救，他小心地看着那根竹简问道， 这个应该可以粘起来的吧？对了，这上面都写的什么？ 老板凑过去看了一眼，缓缓念道： 还狗，兽首人身，一曰未壮如狗，黄色。这是《山海经》的海内北经。 兽首人身，那岂不是个怪物？科学上不成立啊。 医生皱着眉，幻想狗脑袋长在人身体上的模样，随即耸耸肩道， 反正只是个传说而已，见怪不怪了。 老板正想说些什么，却突然住了口，双目紧盯医生背后。医生被看得莫名其妙，刚想回头看一眼，却被老板一把抓住手腕往店走廊奔去。医生身不由己地跟着他跑了起来，他从未见老板这样焦急，就像身后有什么东西追着他们一样。医生的脑海刚闪过这个念头，便听到了身后沉重的脚步声。 还真有人在，可刚才明明没人进来。 古董店走廊里没有任何光源，医生忍不住拿出手机当成手电筒往后一照，回头看了一眼，然后脑袋嗡的一声变成了空白。虽然仓促之下没有看得太清楚，但那模糊的影子确实是人的身体加一张恶狗般可怕的脸孔。 狗和人身，还狗，这怪物居然真的存在，而且居然就在我们的身后。 医生顿时觉得脚下发软。老板淡淡的声音从黑暗中传来， 别晕倒啊，否则我可背不动你。说起来，这事儿还要怪你。 医生听到老板的声音里没有多少情绪的起伏，反而安心了下来。 难道 是我弄断的那根竹简？ 是啊，我早就看出这些竹简有古怪，不过没想到竟然是山海经的初稿，而且每根写着怪兽名称的竹简内都封印了一种怪兽。幸亏你没有弄断写着地点的竹简，否则你被瞬移到昆仑、青丘国之类的地方，就再也回不来了。 老板淡淡地解释道。医生被吓得不敢吱声，心里想到， 老板该不会其实巴不得我被瞬移走吧？ 这时他才发觉，古董店后的走廊居然狭长得出乎意料，两人跑了这么久都没有看到尽头。又过了一会儿后，老板才停在一个房间门口，推开门带着医生走了进去。医生松了口气，刚想把房间的门关严，却被老板阻止了，只留下一条门缝。 站在墙角别乱动，否则出了什么意外我可不救你。还有，最好把眼睛也闭上。 老板冷冷地吩咐道。医生赶紧照他的话去做，紧紧贴着墙角站着，却舍不得闭上眼睛，反而四处张望。他这才发觉这房间并不大，和上次他发现人鱼竹的房间很像，但这个房间里什么都没有，也没有什么奇特之处。耳朵里听着走廊上的脚步声渐渐逼近，医生看着老板站在房间中央什么都不做，饶是他对老板充满信心，也不禁紧张起来。啪的一声，房门被一只长满毛的手狠狠拍开，一个黑乎乎的影子出现在门口，毫不犹豫地踏进了屋内。医生目测他的高度足有两米，体型更是健壮的可怕。他紧张地屏住了呼吸，心里开始想着装死会不会有效果。一声飘渺的铃铛声忽然响起，他们站立的地面忽然间整片都随着铃声亮了起来。医生这才发现，他们所在房间的地面竟是用一块完整的玻璃做成的，玻璃下面是一大片看起来非常古老的砖石，而发光的正是这些砖石上刻着的稀奇古怪的符号和画像，竟不知道是什么颜料制成的，在黑暗中发出银绿色的光芒。医生这时也看清了环狗的样子，他的身体与其说是人身，不如说更像是长满毛的大猩猩，脑袋长得很像一只狼狗的头，一双泛着绿光的眼睛正恶狠狠地瞪着矗立在屋中央的老板。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有声剧《雅舍》第一部，作者玄色，演播晨光。铃铛声再次响起，玻璃下的砖石突然光芒大盛，瞬间照得整个房间如同白昼一般。医生不知道为何那些砖石居然能发出那么强烈的光，作为医生，他知道这些光的亮度已经开始威胁到他的视力了，当下也顾不得看个明白，赶紧闭上双眼。只感到一阵白光过后，再次睁开眼睛时，玻璃下方的砖石又发出银绿的光，正慢慢地灭了下去。老板还是站在那里，那可怕的环狗已经不见了。 这是怎么回事？ 医生一开口，才发现自己的嗓音沙哑得可怕。 没事了，这房间底下的砖石是上古一处祭坛的遗迹，每块砖石都封印着一个上古的怪物，也就是说这些砖石都有着封印的能力。本来我也不抱什么希望，幸亏黄狗被封印了几千年，已经没有什么法力了。 老板说完便头也不回地朝外面走去。此时他们脚下的砖石已经完全灭了下去，屋内一片漆黑， 医生也来不及确认环狗是不是变成了这些砖石之一。没想到他脚下砖石之多，封印着的怪物之多，一刻也不敢待，连忙追着老板走了出去。可是医生没有发觉，就在他刚刚站立的地方，有一块砖石并没有完全按下去。随着他的步伐，那点光芒竟透过了那层厚厚的玻璃，像一只萤火虫般追着医生的背影而去，最后落在了他的肩膀上。老板若有所觉，回头看了一眼，那点光芒却立刻躲在医生身后。老板并没有发现任何异样，看着老板的背影，医生不禁小声地自言自语： 虽然那片上古遗迹帮了老板的大忙，但他居然这么简单就把几千年的怪物给封印了，到底谁才是怪物啊？不过那环狗长得也太可怕了点吧，一点都不美型，若是长了一张哈士奇的脸。 医生抖了抖，觉得那会很好笑。像是能听懂医生的话，医生背后那点光芒闪烁了一下。老板走得很快，等医生绕过玉屏风重新回到店里时，发现老板正面色凝重地看着柜台上的竹简。医生这才想起来，断掉的竹简不止他弄断的一指。老板喃喃自语着： 三青鸟，脊梁马，穷奇，这三根竹简都是那个女生刚刚弄断的，看来有的忙了。 医生掏出手机搜索，一下子就搜出了这三种怪物。 哦，三青鸟是长着三只脚的小青鸟，脊梁马是拥有火红颈裂黄金眼睛的白马，都很温和的。不过那个穷奇，我靠，长得那么凶猛，是长着翅膀吃人的老虎。如果这个在城市里出现，肯定会上大新闻啊。 老板却摇头道： 不一定，穷奇能听懂人言，而且被封印了数千年，也许在外形上有所变化，力量也会有所削弱。 就在他们讨论的同时，方秋正小心翼翼地抱着一塑料袋的前往家走，家门口突然传来一声微弱的叫声，一只白茸茸可爱至极的小白猫摇摇晃晃地走出来，方秋不禁停下了脚步。琼奇举起自己瘦弱的爪子，想在这个擅自把他抱起来的女人身上留下些印记，可是他悲哀地发现自己被封印了数千年，几乎被舜帝取走了所有力量，现在的他只是一只无害的幼兽。 看，连我本来威武有力的叫声居然都和猫咪一样微弱。 但琼奇郁闷地发现，这个女人竟对她的叫声异常欢喜，不顾她的强烈反对把她抱进了屋。 不要啊，我好不容易才从那么高的窗户里翻出来的，这女人别再想囚禁我。而且这女人和千年前侍奉在舜帝身边的那个女巫长得一模一样，难不成这么多年她一直没死？ 琼奇想到当年被捉弄的下场，更是扭动着身子想要逃开，可是他的力量在几千年中早就被耗干了，根本没办法逃离。不过琼奇忍不住咽了咽口水，他被这女巫抱在怀里，一股熏然的味道直冲鼻腔。 我好像有几千年都没有喝人血了，好饿呀，好想喝呀。 琼奇在方秋怀里蹭了蹭，怎么肯放弃这么好的机会，转个头吭哧一口便咬住了他的手腕。牙齿接触到那血的瞬间，琼奇立刻为之一震， 好新鲜，好美味啊。 琼琪一边先把尖牙挪开，一边偷瞄这个女巫是否会袭击她，却发现她一直纵容地笑着看她，并加快脚步走进屋内，这才把她放下来，又递给她一小碟清水。 我不要喝水，我要喝血，我刚刚只是舔了一口而已。 碟子往前放了放，琼琪却一直瞪着推碟子的那只还在流血的手腕。 哦，让我再舔一口吧，我好饿呀。 碟子又往前放了放，琼琪却看都没看一眼，他伸长了头，近一点，再近一点，似乎都能闻到那诱人血液的香味了。啪的一声，琼琪感到自己的脑袋被那只手按到了清水里，大有不喝就不让他抬头的架势。 不要按得那么低嘛，你不知道我的鼻子和嘴离得很近吗？我要变成第一只被淹死的琼琪了，快来人啊，救命啊。我现在宁愿回到被封印的竹简里啊，这个阴险的女巫，她是在报复刚刚被我咬了吧。 同一时间，医生拎着一个鸟笼和一袋垃圾从雅舍走了出来，经过角落的垃圾堆时，他把那袋垃圾扔了进去，一直潜伏在他背后的那点绿荧光赶紧附在了垃圾袋上，直到周围又重新静下来以后，那点荧光才再次飘起来，在飘过一个被丢弃的宠物杂志时，照亮了杂志封面上一只威猛的哈士奇，他正表情严肃地趴在地上。那点荧光在杂志旁边转来转去，像是在研究这只哈士奇犬到底长什么样子，然后在一阵绿光大作之后，从小巷里走出来一只漂亮凶猛的哈士奇，两眼的绿光隐隐若现。哈士奇嘴里叼着那张原来包着《山海经》的报纸，低头嗅了嗅，记住了这个味道，然后辨认好方向，快步而去。琼琪脸臭臭的被按在沙发上，浑身的毛都湿乎乎的，本来很小的身体就只剩下骨头架子，越发显得可怜。传说现代都市中有一间神秘的古董店，只有有缘人才能敲开店门。雅舍里的古物，每一件都有着自己的故事，承载了许多年无人倾听，他们和老板一起在尘封的时光里默默等待，等待着芸芸众生中的那个命中注定的人。北京故事广播，光影留声，有声剧《雅舍》第一部，作者玄色，敬请收听。 FM95.4 AM603 你的故事天地。 要点什么您？ 想备点年货。 那我给您介绍介绍，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，四干黑瓜子白瓜子核桃蘸子糖杏仁，四蜜饯青梅橘饼圆肉瓜条，四冷荤全羊肝溜蟹腿白斩鸡炸排骨，四点心芙蓉糕喇嘛糕油炸盒子炸元宵。 厉害了我的哥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 你的故事天地。